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2018年的1月6号啊，应该是今年的第一个周末，周六，也是2018年呢通过我们的平台第一次播出我们的征婚信息啊。 哎， 虽然形式没有什么变化，但毕竟的是跨了一个年。 上一次我们做征婚交友板块的时候说该清算一下这一年的成绩了，哈哈！年初的时候要是就打算脱单，到30号怎么着也应该有个结果了。但是岂能事事尽如人意啊？尤其这种事情急不得。哎，今天我看我们的征婚的信息当中，有一些朋友心态就挺好。我刚才快速浏览了一下，压根人家也就是一个静待花开的这么一个心态。不过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个征婚交友的板块。我们也希望咱们今天来征婚的这些朋友们，咱们有个开门红，打个好头彩啊，咱们让今天这些朋友至少2018年您能有个着落。 你的意思就是说甭管怎么着该许愿许愿是吧？ 哎，对，成不成另说，该许还是得许， 大不了明年再许一回呗。好，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其他的朋友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那请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新年伊始啊，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朋友，在编辑征婚信息的时候呢，还是要尽量的写的全面一点，尤其是您的电话，就是联系方式啊，一定要写对。因为我们有听众也反馈了，说你们播出的和刊登的征婚信息，我们电话打过去之后是空号，那我们也查过了，发现我们播出的和登出的是跟发来的信息一致的，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对方发错了。 真是空号啊，还算好呢，就怕您那个号差了一位变成别人的号码，万一人家那边啊，家里头这个对方再管得严点儿，哪儿莫名其妙打一个电话来告诉说征婚，你就算说这不是我发的，人两口子人那边要不信怎么办？你这还给人家制造矛盾、 就是。哎呀，要不然我拿你电话试试。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 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征婚内容。首先呢，还是从女士们开始吧。 好，头一位征婚的女性，1992年12月生人，未婚，从小啊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现在呢父母都已经退休了，身体健康。本人身高1米61，体重53公斤，形象清秀，性格随和，本科双学历，是国家的公务员，在市直属机关工作。打算寻觅一位孝顺、善解人意、身高在1米75到1米80左右的男士，希望对方呢身材健康匀称，年龄啊在85年到90年之间出生都可以，工作稳定，家庭和睦，学历相当，没有不良嗜好，有担当的男士。希望交往呢是以结婚为目的。他留了电话是18801120992啊，微信也是同号，最好还是先加微信吧，注明一下是帮帮团。和这位女士取得联系，18801120992。 我们再来认识今天的第二位女士啊，是1994年出生的，这越来越小哈、啊，这是94年出生的， 刚刚23岁， 着急哈、啊， 稍微着了点， 有点着急是吗？好吧，学历是本科啊，是公司的一名行政人员，身高1米69，北京人，家里有独立住房。要求对方呢也是北京男士，身高在1米80以上，学历本科以上，工作收入稳定，热情积极向上，没有不良嗜好。联系电话是13691518627，13691518627。 下边呢，这是家长来为女儿征婚，女儿是1989年出生的，北京女孩，本科学历，身高1米64，体重呢是55公斤。家住在朝阳，但是户口呢是海淀的。孩子呀、啊、非常的善良，传统稳重，人品好，身体健康。现在呢在一家公司里做人力资源工作，想找一位学历相当，最好有独立住房的北京男孩，身体健康，为人正直，性格开朗阳光，没有不良嗜好，年龄在80年到89年之间的都可以。就要80后、整整这一代10年。联系电话或微信呢是18600156024 18600156024。 咱们这里现在做人力资源的，做 HR 的挺多的哈，尤其是以女士为主哈，咱们数数今儿有多少个啊，这是第一位啊。 一会儿回头给大家一感觉，做 HR 的都不好找对象。 对呀、啊、按说我觉得做 HR 的应该接触的人比较多比较广，为什么 如果他是一位优秀的 HR 的话、你知道他有一个特点或者说长处吧，就是他看人会很准，然后呢往往能够初次见面呢就看到很多深层次的内心的东西，内涵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在两个人还没有感情的时候，如果说直接凭着自己的职业特长啊就有所了解的话，你知道他人往往接受度和宽容度会差一些。其实我们生活中每个人都有缺点，你知道，两个人一旦长期的在一起相处啊，有了感情了，其实对一些缺点呢、不足啊是有很强的包容度的。但如果在还没有感情的时候，您就先把这些缺点都看见了，你有时候可能根本就不想继续了。那就为什么咱们说人自我介绍永远都是 说好的是吧， 不提这些缺点，没有说一上来倒是坦诚了，您坦诚倒是个优点啊，把我这什么睡觉打嗝放屁吧唧嘴全都给说出去了，那人家可能根本人家 就算了是吧。 但实际真相处长了、这些生活中的小节问题大多数人是可以接受他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做 HR 的找对象的话、通常他不找是不找，就一直在挑，就他只要定下来了 啊， 基本上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最适合他的。当然对方认不认为他合适啊，那两回事儿，反正他至少就是眼光很准嘛，看到的应该不会错啊， 也难说。 好，认识了三位女士啊，我们再来认识几位男士啊。母亲为儿子征婚，儿子是86年出生的，未婚，老北京人，身高1米8，身材匀称，学历是本科，目前在一家国有单位工作，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本人稳重踏实善良有责任心，家里有房，希望找一位年龄在27到32岁之间，身高在1米63以上，大专以上学历，身体健康，未婚的，工作稳定的，最好是 北京的女士，而且是真心想成家的。母亲的联系方式是微信号码，微信号码13240189048 13240189048，请注明帮帮团。 刚才我说快速浏览的时候，看到今天有一位静待花开的啊，下边该他登场了啊。北京籍90年出生的一位男士，生长在一个三口之家，身高1.78米，体重65公斤，性格呀比较偏内向，喜欢安静。他呢是丁克一族啊，就是不想要小孩的，本科毕业做 IT 的，希望能够在这里呢遇到一位有缘的北京女孩，希望你温柔孝顺善解人意。当然了，我是丁克，你要是能和我在一起的话呢，肯定也希望你得是丁克一族啊。这个问题咱们在一开始就把这个意见统一了啊。 好，后面附了首诗是吗？ 哎，差不多，就我说表达自己静待花开的这个心态的啊。 这会儿应该有歌声哈，此处应该有歌声哈。 换一个音乐应该，但是 算了吧，别换了，忒麻烦了。 行了， 耽误功夫，别人该不干了啊。 有一种单身叫宁缺毋滥，有一种单身叫等待某人，静待与你白首庭前，看那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啊，就是27岁哈。 还蛮古典的，是不是？ 一直单着，但是我并不是说找不着，我是宁缺毋滥，我就静静的等待着我的那位正确的人出现。 等到花儿都谢了。 他留的是微信号啊 ，W183106110000。W183106110000。 哎，你说要是真是这会儿给他送首歌的话啊，配着他这首诗，哪个歌合适啊？ 有一首歌就《花开花落》嘛，我记得开头。 花开花落是吧？ 花开花落，花开花落， 春暖花开 啊， 也行吧。还有什么？反正都得跟花有关是吗？ 也不见得，云也可以嘛。如果云知道， 哦， 云卷云舒，想你的夜慢慢熬。就是不知道到底那人是谁。 好吧，祝你好运气啊。再来看下面啊，也是家长为儿子征婚，儿子是北京男孩，90年出生，学历大专，未婚，身高1.78米，身体健康，性格好，素质好，没有不良嗜好，是做 IT 方面工作的，这也是 IT 哈，刚才那也是 IT。他们不是一家的吧？ 都 是90的， 天下 IT 是一家，你这个角度讲也可以。 希望找一位年龄相当、身体健康、未婚的北京城八区女孩，真心成家。电话是13552898562，13552898562。 这两位其实还真的是很像啊。 对啊， 就是、 身高也一样，1.78米，都 IT 的。 除了一个是想丁克，另一位没有提这个事儿，应该还是想这个寻一个。常规的传统的 学历也不一样，一个是大本，一个是大专的嘛。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啊，又进入到女士了。 哎，这位女士呢今年30岁，大专学历，身高1.76米，哇，个儿高啊，体态偏胖，从事护士工作，在房山区，想找一位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并不求男方啊有多大本事，只求两个人在一起平安幸福，能孝顺双方父母，有责任心就可以。最好身高在1.75米以上，体态不要太瘦，哪儿的人无所谓。以后父母年龄大了，想离父母不远的地方啊生活，介意的呢就不要再联系了啊。如果说您特别的不喜欢这个身材胖的话，也可以不用加我。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女孩，不是那种花瓶型的。加微信的时候呢，您备注一下帮帮团的征婚交友，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真诚对待他人的。另外呢，要是有没有工作的也不用加我了，我还是希望这个对方能够有些上进心啊。咱们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的。电话是15810527153 15810527153， 希望早点遇到有缘人啊。说到这位我还有印象，因为当时他有一个信息写的不是很清楚，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哦， 然后他在那边就是怎么说呢，我正忙着呢，咵就挂了。后来我一看，哦，人家是个护士。 护士，对对对。 其实我当时挑的那个时间还是中午饭的那个点儿，我就是想避开他比较忙，但是他就说了，我正忙着呢，咵就给挂了。哎呀，后来我还觉得自己挺不好的，打扰人家工作了， 因为 护士 工作， 这个工作，对， 他没有点儿。咱们想着你说能吃饭了，那人家那病人的需要就是命令啊，万一那个吊瓶该换了， 你就算正吃了一半呢，也得放下，赶紧过去。 万一是急诊科的呢？ 对呀、啊，更 没法说了。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就如果说是干这样工作的朋友，如果你们在给人打电话的时候呢，首先挑对点儿。 对。 第二呢，就是说万一人家没接，或者说当时很忙。听起来貌似有点不太客气的挂了电话，一定要给予理解，人家肯定是有事儿啊。 哎， 后来我就跟他用微信沟通了一下嘛，他说我是在忙，不好意思，祝你好运啊，姑娘。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86年出生的，身高1米72。哎，怎么一个赛一个高啊？前面那几个1米69的，我就觉得够高的了啊。这是跟着是1米76的，然后这是1米72的，有气质。性格温和孝顺，收入1万元，会做饭，会养生，喜欢旅游，希望对方的身高呢在1米75以上，五官端正，没有不良嗜好，孝顺包容，能担当，而且人品要好，有上进心，对于户籍啊倒是没有什么要求。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微信号码是13601365259，13601365259，这应该是母亲的联系方式啊。 下边再来看几位男士。90年11月出生，未婚，家住在通州区，身高1米85，体重90公斤。你看不光女生个儿越来越高啊、男生个儿也高，这是属于这种比较壮实的啊。本科学历，在北京电视台工作。 哟，那离咱不远哈。 对， 嗯， 大的角度说咱们一个单位的，一个系统的啊。爱好篮球，健身，性格开朗，成熟稳重，人品好，相貌佳，有独立住房。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米7左右，别太胖，懂事儿，会做家务，性格开朗，脾气好的女孩。家长的联系电话呢是13520968152，13520968152。 哎，你说这着急着急吧，90年的咱都觉得够小的了哈。 嗯， 90年的今年都28了， 那可不是吗？ 也不小了。 对呀、 啊，啊，这要搁过去，尤其是这个南方啊，或者是这个乡村的哈、啊，这都。当爹好几年了。 前两天在2017年的最后10天左右的时候、在微信上兴起了一个小刷屏活动，就是大家都在晒自己18岁的照片。当时大家还有些后加入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什么原因呀、啊？这马上快过年了，都开始兴起这个了。后来才知道，有人说，原来啊，2017年的12月31号这一天一旦过了，意味着2000年出生的。这最后一批人也满18岁了，就他们按照咱们现在说就成人礼了。 看时光飞逝。 我们这些已经别说什么这个十字头的年龄，二字头的年龄了，都已经奔着、 哎、我们这不能再说了，再说全是眼泪啊。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啊，也是家长为孩子征婚，儿子是85年出生的，搁咱们这儿这85年都算岁数大的了哈。好吧，85年出生的，身高1米8，体重120多斤， 这么瘦啊！ 我猜你就要说这句， 这真的有点太瘦了， 没让我拦住啊！ 因为我身高也有1米8，但是体重就跟他一样的时候，就是我体重当时118斤。现在回首看那会儿的照片啊，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 嗯， 就是爸妈，你们那会儿为什么要虐待我？ 那是你多大岁数的时候？上学， 大学毕业的时候、 基本那会儿应该都是比较瘦的时候，你再等吧、 那不是爸妈的事儿，学校食堂的事儿。 再往后就不好说了啊、 哎、 除了瘦之外别的都挺好啊。专科学历，是学计算机专业的，搞 IT 的都瘦吗？ 也是编软件什么的，整宿整宿的不能睡觉，消耗很大， 辛苦啊、目前呢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是一个部门经理，月薪还不错啊，过万。儿子人直爽，心地善良，特实在。不是独生子啊，有两个姐姐，但已经都结婚了。他们呢是河北的，在通州有房，目前父母都已经退休了，家里没负担，只想找一个北京郊区的姑娘，身高在1米65左右，心地善良，有孝心，年龄比儿子小一点就可以了。电话是13522541033，13522541033。 嗯，那您这个呀、我觉得就是找北京郊区啊，也还是在通州附近找。 嗯， 真北京郊区，您说怀柔啊、门头沟啊，跟您这一东一西大对角， 有点远哈。 对，也的确这个交通成本太高了。再来看下边这位，也是住在通州的一个北京男孩，1990年生人，身高1米89。 今天是来比个的吗？ 男生女生一起啊，咱们组建个篮球队。工作是会计，在国企里面工作， 是中共党员，家庭和睦，品貌端正，诚实可靠，脾气啊非常的平和，喜欢运动，车房具备。想找一位品格好，性格好，重感情，会持家，能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希望对方有本科以上的学历，身高在1.7米左右就可以，最好呢也是北京女孩。联系方式是电话18211136372，18211136372。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几位女士。女，1981年出生，北京人，未婚，身高1.58米，体重130斤，性格开朗，热爱生活，喜欢小孩。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就是首先得脾气好，而且是真心想成家的，身体健康，有责任心，也得喜欢小孩。这就不丁克了哈，就提前说清楚了啊。得孝顺父母，热爱生活，最好呢是北京男士，年龄是35到40岁之间，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也可以考虑。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码44911266244911266。 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北京女孩，她是朝阳区人，1983年12月出生，身高1.66米，身材匀称，长相年轻，气质好，性格内外兼修，爱好阅读、运动、旅游，未婚，有独立住房，在国企里从事策划方面的工作。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希望也是北京人，未婚，有本科以上学历，年龄可以在78年到83年之间出生都行，身高在1.75米以上，不胖不瘦啊，这就是咱们刚才说那180、190的那个也不行了，120那也不行了啊，要中段的 得合适哈。 对，有稳定收入，感情专一，有上进心，家长留的是微信号13439708272，13439708272。 下面是女孩的自我介绍啊，1984年出生的北京女士，巨蟹座，特地把这个星座写在前边了啊。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新闻，说美国现在相亲什么的哈，他们也有相亲网站，除了大家关注的什么性别、年龄、血型、星座之外，他们开始用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DNA 配型。 哦， 这是高科技哈，已经。 对对对， 这个真是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你知道怎么用 DNA 吗？就是说他通过某个人的就是汗液啊或者什么哈，提取他的 DNA，然后呢把它输入到后台，然后再加上他的什么就血型啊、性格呀、要求啊、身高体重，再重新匹配，再找到特别适合你的那个人。就当然对方的 DNA 也是跟他匹配的。 其实随着人类对自己的这个了解越来越深入啊，我们说整个世界范围内咱们有整个人类的这个基因工程组在工作，将来呢我们的这个基因的领域研究啊，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这个重大的基础科学领域，我们每一个个体其实从一出生的时候就可以筛查出来啊，可能未来我们的身体容易得哪方面的病，那我们有意识的去进行一些预防工作，特别是在两个人结合要生孩子这个问题上，也可以通过基因筛查排除一些潜在的有可能遗传给下一代的这个疾病，我们去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这种规避。 不过现在我们出去相亲啊，头回见面可能还到不到什么基因那个程度但是其实我觉得你把它想简单一点已经有了，就比如说我们身每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气味嘛。 对， 什么叫气味相投，就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或者彼此有好感，其实气味占到其中的一部分，是吧？ 对， 这应该也是跟基因有关系的哈。好，我们再回来说到这位女孩啊，1984年出生的北京女士，身高是1.6米，首师大本科，英语专业8级，中国人民大学英语硕士，目前呢在一家公司从事英语编辑的工作，在朝阳区有住房。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80后，身高在1.7米上下，本科学历，如果是外地的男士在北京呢有房也是可以的。留的是微信号码，微信号是13717671956。他说最好上班的时间呢不要打电话，晚上7:30以后联系。

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30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我的梦在天空飘呀飘，想要得到就得跳得比人高，总有一天再回头望，我会为我自己骄傲。 FM 107.3 AM 107.6北京城市广播。 喂，你在哪儿？ 喂，你在哪儿？ 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这是我的 京城帮帮团，说出你的爱情宣言。 我要告诉全世界。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照例呢是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啊。有些听众朋友呢不知道怎么跟我们联系，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如果你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的话呢，只需要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段把这个征婚的信息编辑好，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就可以了。 嗯，对，尽量在播出时段发吧。万一真您说这一小时没赶上，稍微错开点也没关系。但是呢，最好是在周六或者周六前一天来发。 就是周五、周六、周日吧，相对来说都好一点。因为您之前发的话，比如周一发，或者其他时间发，我们周一到周五呢是生活互助的内容。 嗯， 其他的信息铺天盖地，就把您这征婚就淹没了，回头我们再找都找不着了。所以如果大家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呢，尽量呢是我们播出的这个时段发最好。 好了，开始我们这一时段的征婚交友吧。 那第二时段呢，我们从几位男士先开始吧。 真不容易，连着五位男士。 我们来看第一位啊，这是家长为儿子征婚，儿子是27岁，身高1.78米，体重136斤。你还评论吗？ 不评论了， 这还挺合适的， 多标准的体重、啊、 对，北京朝阳区，目前是一名国家干部。 嗯， 学历是本科，儿子英俊潇洒，活泼开朗，成熟稳重，孝顺父母，月薪在8000元以上，有房。对于对方的要求，年龄在25岁以下，身高1.62米以上，学历相当，活泼靓丽。电话是13611351968，13611351968。大家在写联系电话的时候啊，最好注明一下，就是这个是您本人的，就是家长的电话、还是孩子的电话啊。 对， 嗯， 下边呢，这也是家长给儿子征婚，儿子是北京海淀区人，1986年生人，未婚，身高1米85，体重80公斤，学历呢是专科续的本科，工作稳定，爱好旅游和体育运动，性格开朗，脾气好，正直，孝敬父母，从小呢生长在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想寻觅一位北京女孩，城八区人士，家庭和睦，有稳定工作，身高在1米6以上，身材匀称，温柔贤惠，也能够孝敬父母，并且是真心想成家的女孩，请先和家长啊电话联系一下，13522976505，13522976505。 男，28岁，1989年出生，身高1米79，体重70公斤，学历大专，户籍呢是河北张家口张北县的，目前呢在北京丰台区工作，在海淀区居住。您这儿好跨越是吧？他是12年来的北京工作啊，目前呢从事的工作属于快消品行业，主要是从事这方面的业务方面的工作。 嗯， 婚姻状态呢是未婚，对对方的要求啊，想找一个真心想成家过日子的女士，有没有婚史不限，只希望呢性格好一点，脾气别太暴躁了，同时是还得孝顺父母啊。电话是18910548682，这也是微信号18910548682。 觉不觉得听着就有点可怜感觉？ 嗯， 脾气别太暴躁了。一般暴躁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每个人对于这个度它的衡量标准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 有的人可能哼一声就觉得你这是太暴躁了，有的人可能得那样才算暴躁呢。 咱们就别急脾气首先来讲，然后呢真正的我们说暴力行为啊，无论是这个真的肢体上的还是说语言上的，甚至于冷暴力，这个在两性关系当中，婚姻关系当中都是不可取的。 哎，但是现在吧，这个很多女孩有点暴脾气也能理解，就因为这个工作压力真的是挺大的， 嗯， 又没有一个特别适当的就是能够缓解的一个出口，释放的出口。不过有些人呢也挺好的，就他们绝对不会把工作当中的任何情绪啊带回到家里，就是为了避免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压力而导致家庭产生一些不必要出现的矛盾。 对呀，我就不会。嗯， 但有的时候也挺难避免的，你想，哎呀，这都不容易哈。 跟我学学，单位的事儿再重要，又为什么开场听着？别太往心里去啊！ 我们说的是情绪，主要是情绪啊。 工作都是认真对待的，这个没有错。但是真的有什么不顺，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征婚啊，是家长为儿子征婚，儿子是87年出生的，今年30了，身高1米82，体重140斤，当过兵，爱好打篮球，喜欢散步，散步也是爱好是吗？ 散步当然算了，现在你以为那微信运动里头天天排第一那些人， 那不叫散步吧？ 啊， 那叫快走吧，那是运动。散步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那个闲庭散步，那溜溜达达的那个， 哦， 啊，恨不得还得叠了一鸟笼子。 这个和30岁的形象稍微有点不搭， 对吧？ 啊， 散步是散步嘛，这个徒步是徒步，然后快走是快走， 哦， 对吧？它是不一样的哈。您儿子爱好不错啊，嗯，喜欢散步，在北京工作，户籍是黑龙江的，目前呢在河北大厂潮白河有房有车， 嗯， 这也是仨地儿哈。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有退休金，没有负担，希望找一个河北附近的或者是北京郊区，就是不太计较户籍的女士， 嗯， 成家过日子。要求呢是90年以后出生的，身高在1米6以上，懂礼貌，顾家，性格外向的。母亲的联系方式是13661163983，13661163983。 下边这位男士今年31岁了，是安徽人，专科毕业，婚姻状况是离异，现在呢在一家事业单位里上班，收入稳定，有事业心，上进心，孝敬父母，喜欢听歌，运动，平时没事的时候呢还喜欢看看书，想找一位有事业心，责任心，顾家的人。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未婚或者离异，没有小孩都可以。电话呢是15901297502，15901297502。 男，大型人，今年36岁，身高1米71，本科学历，是一名普通职工，婚姻状况是离异，闺女跟他。36岁的话，闺女应该也不大哈。 嗯，不一定吧。看人家要的早晚了，也可能几岁，也可能10几岁也有可能。 哦，好吧。本人性格内外兼有，平时呢喜好听音乐，喜欢打羽毛球，希望对方呢身体健康，热爱生活，会过日子，能够接受我的孩子，并且尊重老人。学历在中专及以上，身高在1.6米以上，年纪比我小点，最好呢是咱北京或者是北京周边的比较传统的女士啊。未婚的或者是离异也带一个女孩的都可以考虑。有缘让我们牵手吧。微信号码是13011186021，13011186021。 再来看几位女士，北京女士，1978年生人，身高1.63米，学历大专，性格开朗，爱好旅游，热爱生活，工作稳定，现在在一个餐饮业里啊，做一位小管理者，家庭没有负担，父母为人老实实在，想寻觅一位北京男士，年龄在40到45岁之间，如果对方不介意女大男小，我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接受小3岁之内。对方需要工作稳定，孝顺父母，有责任心，有生活担当，其他就都随缘了。有意者可以联系微信 胡玉桃， HUYUTAO 3295， HUYUTAO 3295。 女，1991年底出生，未婚，身高1.7米，体重65公斤。二本院校毕业，目前呢在 IT 行业工作，户口是河北的，目前在昌平租房子，性格属于内外兼有，对对方的要求是身高在1.8米以上，年龄相当，本科以上的学历，工作稳定，性格成熟稳重，在北京城区有独立住房，希望能够在19年之前结婚，当然前提是就是俩人得合适啊， 对， 不能光 为了赶时间是吧？ 对对对，非诚勿扰。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 ，QQ 号码是29101634529101634。 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湖南女士，她呢是1983年生人，是家里的独生女，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2年的时间了，有一个女儿。性格呀非常的直爽，和女儿一起呢生活在北京，爸爸妈妈都是国企的退休员工，有养老金，身体健康，没有负担。现在呢这位女士在亲戚的公司啊从事财务管理工作，比较稳定，想寻觅一位以结婚为目的的男士，希望对方年龄在32到42岁之间，身高在1.75米以上，身材适中，工作稳定，成熟稳重，有担当，有上进心，最关键的是两个人呀要有共同语言，能聊得来。他的微信号呢是丹丹两个字的全拼 DANDAN 1983杠啊，就一个短的那个横线 DANDAN 1983杠。 好吧，这是个叫香妹子是吧？ 对， 香妹子啊，四川叫川妹子是吧？ 对， 甘肃的女孩叫什么妹子呀？ 干啊 哪有叫干妹子的呀， 干妹妹 啊。下面是来自甘肃的一个女孩啊，1990年出生的，未婚，身高是1.64米，身材苗条，本科毕业，目前呢是兼研究生在读，从事的是教育行业方面的工作。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啊，家长是说女儿为人正直善良，喜欢运动，唱歌，养花，看书等等，对对方的要求呢是本科及以上学历，最好年龄相仿，五官端正，能够孝顺父母，有独立住房，身高在1.77米以上，为人正直，爱情专一，诚实有担当。家长的联系方式15801182945 15801182945。 下边还是家长为女儿征婚母亲发来的信息，女儿啊是老北京人，未婚，家住在海淀的西三旗，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女儿1985年2月出生，身高1.6米，体重98斤，统招本科学历，在医院的药剂科工作，喜欢旅游，看书，看电影，烘焙，懂日语。希望男方呢是80年以后出生的，未婚，家在城六区或回龙观天通苑一带，希望对方呢也是一个独生子女的家庭，统招本科以上学历，身高在1.75米左右，体重在150斤以下，要求男生成熟稳重，有健康的身体，稳定的工作，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有生活情趣，能聊得来， 希望对方呢也是真心啊，以成家为目的。母亲的电话微信都是同号13699129152 13699129152。 这位姑娘是在药剂科工作哈， 嗯， 下面这位是药剂师， 嗯， 也都是85年的，她也是85年的， 对， 啊，老北京女孩，85年11月出生，身高是1米7，体重62公斤，学历是研究生，职业是一名药剂师，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性格温柔大方，爱好旅游、插花、音乐，有短暂婚史，但是没有小孩，外貌呢高挑。长头发大眼睛，对对方的要求啊是有稳定工作，最好有独立住房或者有购房计划，北京户口，离异，没有小孩或者是未婚，要求对方人品好，身体健康，善良靠谱，有担当，并且善于沟通。电话是13810333031 13810333031，请注明帮帮团。 接下来再来看一位北京女士，今年37岁了，本科学历，身高1米65，体重104斤，外貌好，气质佳，乐观豁达，阳光睿智，性格温柔善良有孝心，爱干净，喜欢练瑜伽、游泳等等健身活动，目前呢在公司里担任人事部的经理 HR 吧， 有 一个啊，有 一个， 这还是经理 这岁数也差不多该熬到经理了 好吧， 希望男方的年龄呢在35到42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专科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有责任心和孝心，成熟稳重，没有不良嗜好，最好有独立的住房，真心想成家的善良男孩。有意者呢可以联系电话和微信，这都是同号13718355898 13718355898。 接下来这位女士也是一名 HR， 嘿， 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啊，女儿是86年11月底出生的，未婚，身高1米6，体重100斤左右，是一名党员，本科学历，英语6级，目前呢是在一家顺义的外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这个普通的单位的 HR 和外企的 HR 它有什么区别吗？ 嗯，看这家外企如果就是还真实的是有很多的业务需要和总部去取得联系的话，或者说本身派驻在中国的管理层也有很多的外籍人士的话，那么语言的这个沟通至少像英语啊，这个是必须得掌握的。而且呢大型的这种跨国的外企，因为它可能会需要就是全世界各地的人在同一时间来开会，那么这个肯定得以总部的时间为准，所以其实很辛苦，有的时候需要在咱们这边的深夜，是人家那边的工作时间， 有时差哈， 对，去进行这种视频会议，对英语的要求比较高，然后呢工作其实也真的是挺辛苦的。可能有时候人看着觉得啊，你这工作关系高高兴兴今天就跑纽约汇报工作去了，你觉得挺美的，但实际上12个小时经济舱受着罪过去，开完会述职完了再翻回来，根本没有玩啊逛街的时间，其实这工作相当辛苦。 嗯， 你不想去了吧 所以没跟我找对象是吗？ 有可能， 我是在想这个呢。好吧，也挺辛苦的啊。好，我们继续再说这位女士啊，在顺义的一家外企工作，从事的是人力资源管理，月收入过万，收入稳定，性格随和，孝顺不物质，做事踏实认真，也是很有主见的孩子。他们是北京郊区人，在顺义呢目前有自己的独立住房，是普通的三口之家，目前呢母亲已经退休了，父亲在职，没有什么经济负担。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83年到87年之间出生的，未婚，那如果是离异的，有短暂婚史的，没有小孩的，条件特别好的，人家也可以考虑啊。身高在1米7以上，身材适中，学历相当，工作稳定，要求对方成熟稳重，有担当，有上进心，最关键的是要有共同的语言，能够聊得来。同时呢为了接触方便，最好呢能够在顺义附近工作，距离不要太远。联系方式是这位女士的母亲，微信号码13552845980 13552845980。 看过了几位家长为女儿征婚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位为自己征婚的北京女士，今年39岁了，未婚，籍贯呢是北京，学历大专，在社区里工作，身高1米6， 体重65公斤，自己有房，皮肤白皙，比同龄人显年轻，比较居家，饭做得不错，性格温和，不爱慕虚荣，父亲是公务员，父母都有退休金，家中没有负担。想寻觅一位年龄在40到44岁之间，身材不要太胖，一定要不吸烟，学历在大专以上，最好有独立住房，未婚或离异没有子女的北京籍男士。如果是远郊区县的，因为交通的这个问题啊，就不考虑了，见面确实不太方便。希望呢，对方能够以结婚为目的，真诚待人。微信号是13146885919，13146885919。 男，70年出生，北方人，身高1米68，体重122斤，离异，有一个孩子在国外，在北京有独立住房，目前呢，在一家公司做中层工作。月收入呢是税后15000以上，希望对方身高在1米68以下，一般都说往上的哈，可是只有以下。身体健康，脾气好，性格随和，会做家务，有眼缘，对感情认真，有家庭观念，单身或者是离异带一个女儿的也是可以考虑的。电话是15652881761，15652881761。 平时竟是母亲给女儿征婚的，今天咱们来看一条女儿为母亲征婚的。母亲今年56岁了，身高1米65，体重56公斤，丧偶，在国企里面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只是有时啊还偶尔呢做一些兼职的工作。母亲有独立住房，为人忠诚实在，善解人意，做事本分，爱家爱干净。对于对方的要求，希望对方这位男士年龄在65岁以内，有独立的住房和稳定的收入，为人忠厚老实，身体健康，以成家为目的，对家庭负责任，没有不良嗜好。希望呢，这位男士也是北京人。母亲的联系电话是13661038355，13661038355。 女，52岁，身高1米63，未婚，已经退休，性格属于内外兼有，平时爱好运动旅游，希望找一位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孩子的，年龄相差3岁的北京男士。电话是13522290119，13522290119。 下面这位女士，1956年生人，北京人，现在呢已经退休了，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米55，体重120斤，女儿已经成家。本人心地善良，没有不良嗜好，爱旅游，喜欢做家务，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米72以上，年龄在64到68岁之间，身体健康，有爱心，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为伴，最好呢能有独立住房。联系电话和微信同号13522264930，13522264930。 女，1956年出生，北京市老城区人，身高1米62，体重116斤，是中学教师，目前已经退休了，本人有住房。性格温柔善良，尊老爱幼，会持家，平时喜欢摄影、唱歌、文学，希望找一位年龄在60到70岁之间，有修养，脾气好，身体健康，有独立住房的北京男士为伴。电话是18519700840，18519700840。 女，57岁，婚姻状况是丧偶，没有孩子，现在呢已经退休了，有自己的住房，身高1米58，体重57公斤，身体健康，心地善良，纯洁厚道，想寻觅一位53岁到63岁之间的有缘单身男士共度余生。希望你人品好，身体好，有房，有退休金，将来呢能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您这是要歃血为盟吗？留的电话呢是13651221492，13651221492。 这位女士是为自己征婚啊，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本人女，今年59岁，身体健康，退休没有负担，子女都已经独立了，希望通过帮帮团这个平台找一位身体健康、有责任心、有住房、有收入、子女独立没有负担、真诚想结婚的男士为伴。微信号码是 SY23942551 SY23942551。 好了，我们今天周六征婚交友板块的内容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始终在心头。满酒饮尽这乡愁，醉倒在家门口。 The Sound of Memory。 美丽的家乡不仅在于景色的优美，不仅在于说不完道不尽的土特产，更在于它淳朴的乡情。故乡让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魂牵梦绕，远在异乡拼搏的人也成了家乡人的牵挂。就像这首乌兰巴托的爸爸替远在家乡的儿女，为在外打拼的父母捎去浓浓的思念。 明年啊，乌兰巴托的爸爸。 头的白纳，给你火火很丑我阿斯泰，给你火给我的火大高个大，给你火山索拉达， 人的一生有过多少次的远方，或者你的远方只是依存于你的家园并由此延伸的故乡。具体行走的远方可以用脚步去丈量，思念的远方就永远在你可望不可及的距离。有时不管家乡里我们有多远，那里仍然是让你永远放不下的快乐老家。 这里是记忆的唱片，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送上祝你平安。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 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如果再回到从前， 送光阴一个记号。余音淡淡，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